格林童话第九章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的。如果你想获取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第九章，十二门徒。在基督诞生前的三百年时，一位母亲生了十二个儿子，可他是那样的穷困潦倒，不知如何来养活这些儿子。他天天向上帝请祷，请他施恩，让他所有的儿子能够见到那即将降临人世间的救世主。当他生活越来越窘迫时，他就把儿子一个个从身边打发出去自谋生路去了。老大叫彼得，他已出门走了一整天，走了很远的路，最后进入一片大森林。他想找一条出去的路，却再也找不着，反而越迷越深，加之他非常饥饿，几乎都站不起来了。他实在太虚弱了，只得躺下来，并深信自己很快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突然，从他身边冒出了一个小男孩，浑身上下闪着光，像天使一样和善。孩子拍了拍手，彼得只得抬起头望着他，只听小孩问道：你为什么这般绝望地坐在这里？哎，彼得答道：我正四处流浪，想找条活路，希望见到那即将降临在人间的救世主，那也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孩子说：那就跟我来吧，你的愿望会满足的。他拉着可怜彼得的手，领着他穿过悬崖，来到一个山洞前。他们走进了山洞，里面全是晶莹水晶，一切都在闪闪发光。在洞的正中央有十二个摇篮挨个排放着。小天使说：躺到第一个摇篮里睡一会儿，我会摇你入睡的。彼得照做了，天使边唱歌便轻轻晃动着他，然后他将他摇入梦乡。当他睡熟时，老二也被他的保护天使领来，他也像哥哥一样被摇着进入梦乡。接着其他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来了，直到最后十二兄弟也躺在金色的摇篮里睡着了。他们睡啊睡啊，直到三百年后的一个晚上，救世主降临了。那时他们醒了，最终和救世主在一起，成了人们所说的耶稣的十二门徒。第九章完。